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有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莫非我常是感情的独立？

子都滚你身旁啊，因为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赞扬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留在这地方，你让我和他们一样。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。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。只是我在这里不甘你，哦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坐在老路上。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爸爸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坐在 老路上， 我就要坐在老路上。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皇后娘娘，这入了秋，天干物燥，您的状态怎么还是保持得这么好？ 今年内务府进贡了小仙炖仙炖燕窝，每日早起服用一瓶，新鲜又滋养。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很浓稠，口感清甜 Q 弹，真乃秋季滋补佳品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仙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